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我们先回答呢两个听众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啊，说这个胃黏膜脱落是怎么回事啊，得怎么调治。这个胃黏膜脱落呀，它多半呢是源自于情志所伤。哎，用咱们祖国中医的话来说呢，就是严重的胃气大伤。这样的人容易呢长地图舌，哎，容易长地图舌，甚至呢容易出现呢顽固的口腔溃疡，也就是我常给大家伙讲的严重的胃气不足啊，吃东西没胃口，甚至吃了不消化。那胃黏膜脱落怎么调养啊？一个要喝开胃汤来提升胃气。哎，你怎么知道你的胃气有没有提升啊？哎，一个是观察舌头，一个是呢自我感觉你的胃口。二一个呢就是吃这个猪肚炖仙人掌来补充您的胃黏膜。哎，这也符合呢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吃啥补啥的啊道理啊。啊，因为不管是人的胃气还是人的宗气，不管人呢体内的营气啊，还是人体的免疫力的胃气啊，这些气它都源自于人的元气。所以元气为人一身之气之根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它用好养好。这是第一个听众朋友们呢共同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所关心的脱头发的问题啊，有的问掉头发怎么调养啊，啊，有的问呢鬼剃头斑秃怎么调养，还有的人问头发枯干怎么调养啊。 实际上呢，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发为血之余。所以说呀，人头发上的毛病，它的根源呢，在于人的内脏。头发的多和少，粗和细，是由人的肝血决定的。你的肝血越足，你就能余附出来气血来长头发，长得浓密，长得粗壮。头发的黑和白是由肾精决定的，你的肾精足，你的头发就油黑油黑的，你的肾精亏，你的头发就会白。所以人到中年头发花白是肾气已经亏虚了的标志，这是头发的黑和白啊。还有第三个，就是头发是光润的还是枯干的，哎，这和人的脸色也是相关联的啊。这个由谁来决定呢？这个由人的肺脏来决定，是吧？所以说你像得慢支、哮喘、肺气肿的，得了那个肺结核的人，多半皮肤粗糙，哎，毛发枯干，其道理也就在于人的肺主皮毛。那这个来怎么调呢？你包括好多那个得了斑秃的朋友，你的气血足了，元气足了，才能养你的肝。肝血足，你的头发它的多少就够了。元气足了，填固肾精，做叩齿提肛操，为什么能把白头发给它喝黑了？而是您的肾精填固，不但头发白了可以变黑，还有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牙齿松动，现在做叩齿提肛操，牙齿坚固。所以我告诉大家呀，咱平时啊做养生保健，咱们做养生保健不是说就像吃了唐僧肉一样可以长生不老了，不是的。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它跟农民呢耕田种地一样，有人可能会大丰收，有人呢可能呢只是啊平平常常啊，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坚持每天做的三大基石疗法，您都不白做，您都是在给您的健康长寿，给您的这个百年大业的工程啊在添砖加瓦。所以千万不要患得患失啊，因为一点点小的波折就怀疑自己的养生方法，这是不应该的，是吧？所以养生是在给自己做好事，在给家里啊做好事，给全社会的人类在做好事。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在养生过程当中要多学养生的文化知识，这样呢我们就能什么呢，宠辱不惊啊，能够正确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波折和呢身体的一些变化的现象啊，希望大家正确面对。好了啊，说到这儿呢，下面我们言归正传，接着给大家讲胆经养生的文化。十二正经，五脏六腑十二关，每一关掌管着一条经络，每条经络每个时辰又在值班。那么人体十二条正经当中，这第一条经络就是子时，胆经当令。这个当令的意思就是值班啊，值班说了算。哎，那么胆经当令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哎，首先大家要知道，胆经当令是人阳气刚刚开始萌发的时候，所以人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在熟睡当中。也因为足少阳胆经，胆经是人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呢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十二正经之阳气在于胆，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祖国中医上常说，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它的文化道理呢也就在于此。 另外呢，形成胆囊炎的三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叫生活行为造病。啊，不良的生活行为造病，养生有道的生活行为造健康。那胆囊炎的造病的生活行为是什么呢？啊，不吃早餐，吃饭的时候赌气，说话，是吧？饮食上的荤素不均衡，有的吃素食，有的整天大鱼大肉，这都是呢造病的生活行为习惯。好了，胆汁淤阻，胆囊发炎，发炎后长息肉，胆汁淤阻浓缩成结石，结石大了堵胆囊，那就得开刀。你看看，所以啊，好多朋友在手术的时候来找我啊，在手术前我不想开刀啊。朋友们，咱们推心置腹的讲，这个不是你想与不想。就像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找到我说，我儿子啊都40岁了还不结婚呢，啊，我的闺女啊都37、38了还不结婚呢。我说为什么不结？他不想啊。我告诉您，这个不是想不想的事儿。你到了这个时辰就应该做这个时辰的事儿，你到了这个年龄你就应该履行这个年龄的行为职责。不然的话，等您60岁再结婚，您还能孕育后代吗？所以人生啊，我这个人很传统，这个传统也符合祖国中医文化，就是人呐，一定要到什么时候唱什么歌，到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样呢，等你到了暮老之年，您才会少去很多的无奈，少去很多的苦恼。啊，你像女人黄金的生育年龄就是28岁，对不对啊？啊，你偏要35岁生孩子，那就是高危产妇啊。你偏要42岁生孩子，那个孩子先天不足，他后来的身体就不好。就像人一天，你就要在子时之前睡觉，10点之前上床，你偏要熬到11、12点，回过头来你身体出了毛病，你怨谁啊？是你养生无道啊，是你耗费了你的阳气啊。所以啊，我这儿呢曾经有一句不大近人情的话，但是却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什么话呀？也就是我常给大家伙说的，我说所有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这话说的很无情，但是却说的很有道理。那么回过头来，你连自作自受得的病你还不知悔改，你却在一闷儿的低着头吃药，那你又何时才能得健康啊？所以啊，我说大家要来学中西医相结合的养生之道，目的就是让大家伙呢从无知到有知，有了这些养生之道，我们就能摆脱慢性疾病的困扰，我们就能重新呢为身体呢创造健康。希望呢大家呢能明白呢这期间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您再去养生，您就不会走弯路。明白了这个道理，您在生活当中就会少去很多的困惑和忧愁啊。好了啊，咱们闲言少叙，咱们接着给大家说这个胆囊炎、胆结石、胆息肉。哎，到关键时刻要割掉了，好多朋友只是说我不想开刀，我告诉不是你想不想的事，你如果已经造成了梗阻，危及生命了，那你就只能舍居保帅了。你如果胆囊的息肉都长到了1公分，到了癌变的边缘了，你也只能开刀，不然的话癌变之后是要命的。所以好多人呢总说，哎呦大夫啊，您别逼我开刀。那今天呢，我替所有医生说句公道话，我说朋友啊，不是大夫逼您呐，是您把自己逼到了生死抉择的绝路上。所以啊， 平时不养生，到了医院呢，临行你抱衣服的，你抱医生的大腿，来不及了。不是医生要给你开刀，是你为了保命只能开刀。所以平时的生活养生，就使我们大家呢能更好的防患于未然。所以我给大家两个方法，希望在危难之际能够呢救大家一回的。这第一个方法呀，就是吃鸡蛋，每天早餐一个煮鸡蛋，你就能知道你的胆囊是不是畅通的。而且这个方法比你到医院打 B 超还准。哎，有的朋友说那个 B 超是医生看的，我告诉大家伙，实际上人自己往往比医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你看好多疾病都是人有了感觉，而医院呢化验不出来。你像人得脑出血得48个小时之后 CT 才能照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脑出血之后刚出来的血它是什么呢？血块。哎，人刚出来的血它是新鲜的血，没有凝集，所以呢你造 CT 它是不显影的。等到你新鲜的血凝集成血块了， CT 才能显影，而到那个时候呢你的后遗症都形成了。所以一样的道理，等到医生给你查出来的病往往就到了手术开刀的边缘。所以我们想不得病，我们想为病而先防，有病而早知道而早期的调养，那么就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啊，我给这个鸡蛋起了个名字，哎，叫试金石啊。啊，每天早餐吃一个煮鸡蛋，胆囊疼说明胆囊堵塞，不疼说明排泄畅通。所以不管你有胆结石的还是没胆结石的，一个鸡蛋就可以探测出你肝胆系统的畅通情况。你看这多好啊，你何必等到查出来 B 超吓一跳啊，你不用害怕。即使 B 超查出来了，你吃鸡蛋不疼说明它的管道还是通的，因为堵了你就会疼痛嘛，就是中医上常说的痛则不通啊，而这一点大家明白。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 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正在给大家讲的十二正经阴天之序的养生之道。什么叫养生啊？养生呢，它不是治病，它不是打针吃药，也不是手术开刀。那么养生是什么呢？哎，养生啊，是告诉百姓朋友，人治病，不是为了和疾病同归于尽，是为了让人呢，活得更潇洒，更自在，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长寿。所以养生这里啊，没有打打杀杀，养生讲的是五脏六腑的和谐生活之道，是不是啊？我们常给大家讲啊，世界和平，这是地球的和谐，民族团结，这是一个国家的和谐，人体健康，这是五脏的和谐。所以养生呢， 就是来养人一身之和谐之道啊。那么如何让五脏六腑来和谐呢？哎，这个你光懂得五脏六腑还不够，因为人是一个小宇宙，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你必须要把这个人这个小宇宙放在大宇宙中去生活，去顺其自然，去因天之序。我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因天之序啊。西方医学讲生物钟啊，说你今天呢在北京呢，明儿呢你到美国啊，你到纽约了啊，后呢你跑非洲去了，是吧？你说你这么折腾一圈，说人呢容易倒不过来时差，是不是啊？那么西方医学讲就说这么人生物钟它就紊乱了啊。哎，但是呢健康的人，身体元气比较足的，身体比较强壮的人，很容易就把时差倒过来了。哎，有的人就会夸你，哦，我说你这个人呢身体很好，适应啊自然界的能力特别强。哎，是这说的就是人的因天之序，天人合一的道理啊。这指的是在环境变化条件下。那你像我们工作学习生活，我们环境变化的不多，那这个因天之序呢，它就不是横向的方位的变化，而是纵向时间上的变化，也就是咱们今天健康主题所在讲到的十二正经养生因天之序。十二条经络应和了十二个时辰，是吧？就像那个小学生他写到那个笔记本上啊，作息时间表啊，我几点起床，几点刷牙，几点吃饭，几点上学，回到家几点做作业，几点看电视，几点睡觉。哎呦，这叫生活规律。但是孩子写这个东西是他想当然的啊，而我给大家讲的十二正经养生，十二时辰养生，因天之序，这个不是你想当然，这个是天人合一。哎，有的朋友说这是天定的，没错，天注定啊，天注定。哎，也就像人不是去改变世界，不是去改变天地的阴阳自然，我们改变什么？我们去改变自己，让人这个小宇宙适应大宇宙的变化，以达健康长寿，以达阴阳平衡，以达五脏和谐，以达呢快乐长寿的目的啊。今天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说胆经的养生之道。胆经的养生之道呢，我们要给大家解决六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胆经主少阳，胆经叫益阳生，它是人的阳之苗。那么益阳叫小阳，也叫少阳，二阳呢叫中阳啊，也叫什么呢，叫阳明，是吧？三阳呢叫老阳，也叫太阳啊。所以说呀，收音机前好多朋友阳虚的，你像有的老人家阳虚夜尿频多，阳虚肝生囊肿，阳虚肾生结石，说这样的朋友你的病根在哪儿呢？哎，都在你的胆经不通上。所以一定要养成早睡的好习惯，也就是说要睡子午觉，因为子时胆经当令，是阳之苗啊。他说这要调养好。那我们给大家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叫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说一个小小的胆囊啊，一条啊胆经为何关系到五脏六腑全身的健康， 中医为何有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呢？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讲过。我说人呐，足少阳胆经，从人的头上经头两侧脖颈，经过人的胸腹侧端，经过人的大腿两侧，行于小腿两侧，走到小脚背的小脚趾的脚趾缝。所以说呀，人的胆经是从头到脚贯行于全身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的胆经是人阳气的一个生发。什么叫阴阳啊？阴主内，阳主外。阴主的是收敛，阳主的是生发。所以阳它是人的生命动力，而足少阳胆经它是人阳气生发的一个根儿啊，所以它就主着人的阳气的一个生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理解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那么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就好比您要理解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样的道理啊。这是在胆经养生当中我们给大家解决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又给大家讲解了胆囊炎是怎样炼成的，是不是啊？不少朋友得了病之后总是会找医生上医院问大夫，问的是我的这个病怎么治。但是大家伙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好多朋友上医院，他们又学会了一个新的问法。他们经常问老师啊，或者问大夫，我这病咋形成的，是不是啊？生活行为造健康，生活行为造疾病。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你遵循养生之道，它造的就是健康。您违背了生活养生之道，它造的就是疾病。那么胆囊炎是用什么样的生活行为方式造成的？也就是说胆囊炎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呀？我给大家重点的讲了三种有悖于养生之道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一是不吃早餐，二是人呢老是吃饭的时候生气，三是人饮食上荤素的不搭配。哎，这三条是造就胆囊炎的不良的生活方式。而且大家要知道啊，人不吃早餐，小孩智力不好，营养不良，中年人气血不足生胆囊炎，老人家不但生胆囊炎，还容易呢肾精亏虚得脑萎缩。因为早餐的营养是一日三餐当中最为重要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吃早餐的时间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之间。哎，而且一定要是先在卯时改过大便，再在辰时未经当令的时候进餐。你看这也涉及到了十二个时辰当中的辰时和卯时。辰时是未经当令，卯时呢，卯时是搭长经当令。所以啊，好多睡懒觉的人他就失去了早晨排便的好习惯，他就失去了早晨吃早餐的机会。你说他的这种不良习惯又会造多少疾病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明白这期间的道理。第三个问题，我们解决了胆囊炎是怎样炼成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我又给大家分析讲解了胆囊炎、胆结石、胆息肉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胆囊炎是无菌性的炎症，所以消炎药抗生素是无效的。那么没有细菌为什么会发炎呢？哎，刚才我讲了前面的三个原因，因为你不吃早饭呢，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老生气说话呀，因为你饮食荤素老不搭配呀，结果就导致了胆囊的梗阻，胆囊内胆汁梗阻，刺激胆囊它就发炎了，胆汁排不出去，醇或变质，胆酸盐结晶，胆固醇结晶，这就是结石。炎症时间长了，黏膜多长出块肉，那就叫息肉，长到了一个公分就癌变。你看，这是胆囊炎、胆结石、胆息肉三者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你总想开刀一开了之吗？那你手术拿掉了胆囊，你的这条胆经相对它就残疾了。所以无胆英雄，他的胃肠道更是危机四伏。于是呢，我们第五个问题讲到了胆囊炎手术后的调养，给无胆英雄呢也指出了养生防病的康复之路。并且呢，在急慢性胆囊炎的防治过程当中，我还给大家列举了早餐一个煮鸡蛋可以啊提前知道胆囊的畅通与否，胆囊炎急性发作想不手术，七加一疗法当中还有一个刀下留胆丸。于是呢，胆囊炎七加一疗法应运而生。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十二正经养生，手太阴肺经的养生，我给大家讲过祖国传统文化对人的一个认识，叫整体观。人呢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把它划分为阴和阳。阴呢是我们看不到的，藏在里面的，阳呢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目了然的，露在外面的。所以五脏六腑十二官藏于内，四肢百骸五官七窍加上人的二阴表于外，是吧？所以啊，人体的经络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连通内外，运行气血，平衡阴阳，决生死，调百病。所以啊，在祖国传统医学看来，人的健康和这经络的疏通是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说手太阴肺经的养生，我们就要说一说经络内连脏腑，它是怎么连的。人体五脏六腑十二官分成六个组合，一阴一阳啊。那人的手太阴肺经，那它和谁先阴阳表里啊？哎，它和我们的大肠经，叫手阳明大肠经，是吧？肺和大肠之间它有着怎样的关系？大家你注意，你像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像这样的人，他都是大便不通的人群。这道理是什么呢？其道理就是肺和大肠相表里的特点。人的肺气不足，哎，人的大肠呢，它的排泄的能力就不足。我常给大家讲，我说肺藏魄呀，人的肺气不足，人的魄力就不够，所以说人鼓动呢，排便的能力也就差，所以这样的人呢，多便多大半的 都是便秘的人群。啊，好了，说到便秘，便秘的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不起早；第二个，不喝水；第三个，不爱运动。大家你注意观察，第一，不起早，人起床起得再早，不能早过寅时啊。中国老话上说呀，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睡不着。难道人的睡眠质量和人的年龄还有这么大的关系吗？实质上不单单是和年龄的关系，而恰恰和人的脏腑阴阳、气血、盈亏有着密切的联系。你比如我给大家讲过什么叫睡眠。西方医学说睡眠，说人晚上要休息，说那得了，我晚上工作我白天休息吧，特别那值夜班的，结果呢照样休息质量不够，甚至好多人得上了脂肪肝。哎，而祖国中医讲呢，人为什么要睡觉啊？睡觉是心肾相交的过程，睡觉是阴天之序、天人合一的规律，所以人想健康一定是晚上睡觉，而不能白天睡。白天睡晚上不睡，那叫阴阳颠倒、阴阳错乱，会得病的。所以啊，那个孩子小的时候闹觉，晚上不睡白天睡，长大了肯定是个大傻瓜，他不聪明，是不是？所以老一辈人也讲啊，孩子不要闹觉啊，一定要给他校正过来，不然影响智力。那人到中年呢，如果你老是晚上不睡白天睡，是要得脂肪肝的。那人到老年呢，晚上不睡白天睡，那是要得脑萎缩的。所以呀，养生有道，这个道就是宇宙万物、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你按规律办事，你得健康；你不按规律，违背规律去办事，你得病。所以我常讲啊，所有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养生有道的生活行为造的是健康，而不良的生活行为习惯、有悖于养生之道的生活习惯造的就是疾病。下面咱给大家说为什么三十年前睡不醒。因为三十岁啊是人血气翻刚的年代，是吧？人的肺脏的功能特别好。那肺脏是干什么的呢？肺脏起到的是收敛的作用，是吧？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庙孙思邈降龙伏虎图啊，是不是？他骑在一只虎的身上，手里呢握着一条青龙，是吧？这是医家之啊最高境界。什么叫青龙？左青龙，右白虎。这说的就是人体内的气血阴阳的变化。左青龙指的是人身体运行于左侧的肝气，青龙直上云霄。右白虎，白虎呢指的是运行于人体右侧的肺气，肺是主降的、主收敛的，所以经常爱上火的人，哎，就说明你的肺有毛病，是你的肺的收敛的能力不好，是你的肺它压不住这个火，你才会上火。反过来呢，低血压的、四肢无力的、贫血的、 得脑萎缩的、得萎症的病人，是你的肝不好，是你左侧的肝气、左青龙这个青龙向上的能力不够了，是不是？所以啊，什么叫降龙伏虎啊？哎，这就指的是让肝气往下降。伏呢，指的是单人旁埋伏的伏，让虎呢往上起。这是医家当中最难的，因为人体自然的气机呢是龙往上走，虎往下行。所以啊，你像那个画画的啊，什么虎是最凶猛的？哎，一定是下山虎啊，下山虎。那么说到这儿了，30年前为什么睡不醒啊？因为人在30年前呢，人的肺气特别强，也就是人体的收敛的能力特别强，所以30岁的人是不出虚汗的啊，而人到了60岁呢，往往就容易出虚汗。30多岁的人他是不起夜的，而人到了60岁呢，不但夜尿频多，还容易脱肛，还容易子宫脱垂，还容易得疝气。这说到头来都是人的肺气不能收敛所致。所以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期间的道理。所以啊，有养生界呢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说如果在寅时，也就是在早晨的3点到5点，这个时候人睡的是最香的，尤其是年轻人。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惊醒，哎呦，到点醒了，一睁眼一看手表，哎呦，3点半4点。甚至呢，因为某些因素，偏偏这个时候必须起床的人，这样的人将成为肺部恶性肿瘤的高发人群。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是容易得肺癌的。哎，一听到这儿，好多老哥哥老姐姐都慌了。哎呦，我天天这点醒啊！别着急，这只是一半。什么一半啊？啊，话说了一半，只限于年轻人。哎，也就是60岁往前的。你说我都70多岁了，啊，或者我都57、8了，我天天就3、4点钟就醒了。哎，这是正常。因为人到老年，人呢，人的肺气收敛的能力已经很绕了，所以呢往往醒得比较早。所以中国人的老话说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所以家里有了这个老人呢，就可以防贼防盗啊，你这点就醒了，小偷他就不能上你家偷东西了，是不是？哎，这点醒了呢，就能给家人呢帮着忙准备准备早餐呢，收拾收拾房间呢。哎，你看，所以老人起得早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从养生学的角度上来讲，我希望人到老年，如果你也能这个点睡得很踏实的话，那是你长寿的一个标志。说那怎么办呢？这睡不睡不由我呀，醒了醒了你也给我眯着，因为这个时辰是人体重新分布气血的一个过程啊，重新分布气血的一个过程。就好比一个国家啊，收了税，这税呢上缴财政，回后呢这个钱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盖医院呢，是盖学校啊，还是修公路啊。哎，这是一个气血重新的分布。所以这个点儿你如果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浑身没精神。所以啊，提到了寅时肺经当令，年轻人如果寅时肺经当令惊醒，是一个疾病的信号。而老人呢属正常，但是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讲，醒了不要下床，要在床上做 叩齿提肛操啊，做这些养生的导引术来安和五脏。而且记住，眼睛一定要闭着的啊，不要睁开眼睛啊，要闭目养神啊，闭目养神。你说闭目养神不行了，我再闭会儿目啊就拉床上了。这什么人呢？啊，慢性结肠炎、脾肾阳虚、鸡鸣泻的人，说这样的人呢，就得吃枸杞、山药粥了。这说到了什么呢？早晨寅时，在五点之前不要起床，要做叩齿提肛，要闭目养神。包括原来啊，早晨呢，两三点钟就醒了的朋友。哎，后来呢喝开胃汤啊，加上壮督推任木桶玉足，结合着这些养生疗法之后，好多老人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那我就恭喜您，是您元气足肺气固的一个表现。但是可千万不要睡懒觉，是吧？在卯时就应该起床了。卯时呢指的是北京时间早晨的五点到七点，古时呢讲的是大时，现在讲的是小时，所以古时的一个时辰指的是现今的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你当地的地区差异，向前提前或者向后错后一个小时，这都可以。尤其是到了冬秋时节啊，因为呢天地阴阳的变化，早晨起床呢更不要起得太早。你像夏天可以五点五点半啊，这太阳就出来了，你可以起床了啊，达到了卯时了啊。而到了秋冬时节呢，你可以在六点到六点半，甚至在七点的左右再起，这都可以，是吧？那就得看你的身体能不能调节到天人合一的这么个养生的水平和养生的状态。另外呢，提到了手太阴肺经的养生，就一定要说一说肺脏在人体当中的作用。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啊，肺为人体的相父之官啊，相当于皇帝的老师啊。另外呢还有说法说肺为五脏之华盖，它好比一个大雨伞，为五脏来遮阳避火的。所以说人的肺好不好是决定这个人能不能上火，容不容易得上火病的关键。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人手太阴肺经和手阳明大肠经的养生之道。这个就是人的寅时和卯时这两个时辰。寅时指的是凌晨的三点到五点，是人的手太阴肺经当令的时辰。那么这个时辰是人睡得最踏实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啊是人体的气血进行重新分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睡不好，人一天都没精神。同时呢，这个时间又被称为死亡时间啊。好多朋友一听身上是不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说这个时辰怎么还有这么个名字。哎，因为这个时候啊是气血分布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辰，所以对于啊你像严重的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突发意外往往在这个时候， 所以很多呀年轻人啊，家里的老人得病了，在医院陪床，你看这个时候往往是年轻人睡得最熟的时候，同时这个时候又是老人容易突发意外的时候，所以呢有时候孩子照顾不当，可能老人这个时候呢就一命呜呼了啊。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再有呢，好多老年人，你像那个五更泻的，也是这个时候突然起床，哎，结果呢栽倒在地，发生中风，发生心梗，偏瘫半身不遂，这都不少见，这指的是病人。那么同时呢，对健康人，你像那个长途司机啊，开这个大货车的长途司机，这个时间也是死亡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啊人是最困倦的时候，所以呢在凌晨的三点到五点也是开夜班车司机肇事率最高的时候啊，肇事率最高的时候。所以提醒大家，阴天之序的养生对人的生活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凌晨的三点和五点最好一定要在家里睡觉啊。你包括我们好多司机朋友也是这样的，是吧？不要抢这两个小时，是吧？把车呢放在什么呢，中途的休息站，这时候人应该最好好的睡上一觉，白天再赶路也不迟啊，是不是啊？如果这个时候你偏拼了命不顾人的困倦疲劳驾驶的话，那么你这就赶到鬼门关去了，就太危险了。所以希望呢我们无论在养生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都要珍爱我们自己的生命，同时呢要珍惜他人的生命啊。这是寅时肺经当令，年轻人睡得熟，老年人容易提早醒，陪顾了元气之后，好多老年人寅时起床或者寅时醒了的情况也就会逐渐的消失。祖国中医养生五脏六腑的协调，它却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你看看，如果没有今天的健康知识讲解，哪个朋友失眠他会想到和自己的肺有关呢？是不是啊？你包括在以往的健康知识，在失眠症的专题讲座当中，我也给大家讲过这样的方案。我说睡不着的天王补心丹，睡着了容易惊醒，醒了再难入睡的吃什么？吃桂附地黄丸。桂附地黄丸管什么的？管肾的，肾精足他就能养他母亲的老啊。那肾的母亲是谁啊？还是肺脏。所以无论肾精还是我们肺的津液，只要他养足了，那么都是让您后半夜睡得踏实。说一说卯时大肠经的养生之道啊，手阳明大肠经。首先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阳明是什么意思，是吧？我给大家讲过，人有十二条正经，手三阴，手三阳，足三阴，足三阳。那什么是三阴，什么又是三阳呢？这个在胆经养生篇当中我已经给大家做过详解分析了。那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点的强调一下何为三阳。三阳啊分小阳、大阳、老阳啊，那么落实到经络当中，落实到人体的阴阳变化，叫少阳、阳明，再加上一个太阳。大家写到本上啊，少阳为阴阳，就像你家那个孩子啊，现在是新社会，是吧？高呢旧社会呢那叫少爷，是不是啊？哎，